唱山那个罗罗不怕富饶浪切光切火柴拉个罗罗悬崖独看来不稀罕啊拉罗唱起歌儿拉浪切光切忙看柴哦 手呀手上长。

天上那个浪 天呀，下柳州的嘛可呀你呀，人说柳州的姑娘好那么甜可呀你呀，哥哥姑娘会梳头嘛姐呀姐呀，会梳头那嘛可呀你呀，姐呀姐呀，会梳头那嘛可呀你呀。 快乐假期现在出发吧， 爸爸开车要去